大家好，又到星期六，宠儿话你知，咁啊嚟紧圣诞咯，所以咧今日咧我跳出嚟咧就同大家讲啲好开心嘅嘢，咁加埋阿哥哥咧，今日咧我嚟到我呢个嘉宾嘅屋企咧，介绍下佢屋企嘅成员，咁但系呢一班成员咧喺出边嚟讲咧，人哋会觉得佢个样唔可爱啦，觉得讨厌啦，甚至乎叫佢做野狗啊、流浪狗噶，咁呢班成员系咩？系糖狗，直直我今日嘅嘉宾咧，佢系一个艺人啦。歌星啦，亦都系一个资深嘅舞台艺员。咁佢系边位？大家估下，佢就嚟出现噶啦，就系刘雅丽姐姐。 Hello， 阿 Yan 你好， Hello. 大家好。 咁咧好开心哦，今日你喺百忙之中咧都肯咧出席我呢个节目啦。咁我想问问啦，你屋企而家有几多只狗？ 我而家屋企有七只。 七只？ 系啊。 哇，佢有七只，但系咧我知道佢大部分咧都系糖狗嚟噶。 咁其实基本上全部都系得一只执翻嚟嘅。都是執回來的，但是他不是糖狗 他是一個很西人來的西人來的，應該會介紹給大家認識、啊、姐姐你可不可以告訴我，你何時開始喜歡養狗？ 我其實由小到大呢我都很喜歡狗的，但因為家裡的原因呢，家人不是很喜歡啦，試過那時候我記得我七八歲已經養過狗了，咁咧，但系就人哋住公屋只狗唔養得，送咗俾我。我嗰陣時住喺嗰啲唐樓啊，咁樣舊舊樓啊，但係好可惜佢走失咗咯，即係落街揾唔翻啦，喊到豬頭炳咁。咁咧，但係我好得意嘅，啲人會覺得好奇怪，因為其實我細個咧，我讀小學嗰陣時候，我俾狗咬過噶，因為我好中意狗嘛，我成日撩啲狗玩。咁我好記得有一日咧，小三嗰陣時都七八歲，咁誒有個朋友送咗嗰啲日本銀包喎，有啲花紋喺上邊嘅俾我。咁我見到只糖狗咧，嗰雜貨鋪嗰只大狗大糖狗，我就係喂喂喂，點解佢就撲上嚟咬我咯？咁啊咬到校服就裂開曬啦，流曬血啦，咁就即刻去醫院啦。咁但好在就只狗冇封狗症咯，我淨係打破傷風針， 唔使縫針， 就都唔有縫咗幾針，咁咧就同埋有個窿，有個牙窿，咁但係我俾狗咬完都唔轉狗， 但係唔驚啊！嗰次之後， 嗰次去醫院嗰陣時好驚嘅，成日驚死我會死噶，成日問阿媽我會死噶，咁啊但係但唔知道都改變唔到，都係中意狗。 但嗰一刻之後咧，你會唔會有即係有嗱，因為佢咬過你啦，咁嗰一刻你會唔會覺得好討厭？ 冇啊，就系、是、照系咁中意狗， 即系觉得佢哋其实唔系有心嘅。 我谂系咪？我谂我嗰嘢太花咯，即系咁样喺佢眼前喺度揈咧，咁佢就突然间咬我咯。 但系咧，我又想知道咧，姐姐点解咧你咁钟情糖狗？ 其实系咁嘅，开头咧我第一只狗都唔系执翻嚟嘅。我第一隻狗咧都係朋友賣俾我嘅，媽咪啲朋友佢摩天使嚟嘅，佢生咗咁樣幾個 B B 咁好得意啦。咁我 B B 咧就即係好似我因為我已經大個啦，嗰時廿幾歲，咁我變咗佢好似一個 B B 咁樣，即係陪住我媽咪。咁我媽咪又當佢一個 B B 咁樣喺度湊，咁樣即係佢有個伴啦，咁所以好錫佢啦。咁後屘我阿媽就傻豬啦，就喺街度買一隻狗翻嚟，喺街邊嗰啲紙盒啊，咁咧就500蚊一隻，嗰啲真係糖狗嚟噶。咁咧佢都幾得意嘅，咁後屘我哋嗰時係廿幾年前啦，咁咧變咗後屘我哋再發現嘅一樣嘢就係、是、第三隻狗就已經係收養啦，就係、是、阿李婉華嗰陣時咧，佢喺灣仔有個動物診所去帶只狗去睇醫生，再有一隻沙皮咧混種沙皮就喺街度俾人虐待打虐打，咁跟住咧就綁啲醫護士救咗佢翻嚟，但係就冇地方容身。咁我哋嗰陣時啱啱搬咗屋，咁啊有個平台，即係有個一住一樓有個平台，咁我哋有位，咁啊不如咁咧阿婉華同我媽咪講話，阿姨你養佢啦，佢好靚嘅沙皮嚟噶。點我媽去到睇咧，其實佢係生曬皮膚病啊，即係唔係咁靚啦。咁阿婉華仲喺度道歉話啊唔好意思啊，我以為佢好靚。咁我媽話唔緊要啦，如果我哋唔要佢，更加冇人要佢啦。咁咧自此之後就由佢開始咧，就收養啲狗咯。 就叫做真真正正嘅第一隻糖狗啊！ 嗰只係咯，混種沙皮咯，係啊！我第一隻糖狗都係買翻嚟嘅。咁嗰陣時又開頭唔係好識養狗啦，咁即係唔識幫佢節育啦。嗰只即係我第二隻狗係糖狗，我買翻嚟嘅糖狗。咁係女仔嚟噶嘛，我哋又冇幫佢節育啦。咁點解出街俾第二隻狗強姦咗啦？ 咁咧變咗我試屋企咧就生六隻狗啦。咁啊好開心嘅，真係一個鐘頭生一隻咧，幫佢接生。咁所以嗰陣時屋企有六隻嘅 B B， 咁但後屘即係嗰陣時仲唔係住一啲有平台或者有天台嘅樓，咁就送咗送剩一隻咯，送咗五隻出去而家自己養翻一隻仔咯。 但係咧，可唔可以咧，姐姐喺度即係可唔可以講下俾爹啲人聽下？其實咧，糖狗嗰、那個，因為你養咗咁多年啦，糖狗嘅性格啊，同埋難唔難相處啊？因為好多人都會覺得，哇，糖狗好惡嘅，唔埋得身嘅，唔得嘅。 其實咧，我自己覺得就唔關嘅狗嘅種類問題，即係以我養咗廿幾年狗咧，其實糖狗隻隻性格咧都唔同嘅，同埋咧佢哋隻隻都我覺得性格好多時候都係天生咗嘅，咁當然後天都有影響啦。咁但係佢哋唔係一啲都唔惡啦，同埋佢哋都係好嗲人噶啦，好黐人噶啦。同埋我發覺我本來養多幾隻諗住佢哋有伴啦，點知原來佢哋嘅優先選擇都係人類啦，即係佢哋都中意黐住人啦。冇我就揾阿媽，冇我媽就揾阿工人姐姐，佢點都係黐住人噶啦。咁樣就但係有一啲狗咧，譬如難養啲嘅，就即係佢試過嗰隻沙皮咧。因為佢俾人虐待過，咁佢對人的防衞心好強咯。咁變咗我養咗佢十年，我養佢唔熟噶，即係睇佢心情好，佢先可以俾你摸。同埋你，譬如而家天氣凍咁樣啦，譬如你想幫佢冚嘢咧，你要同佢講聲咯。如果你突然間喺後邊冚咧，佢就會嗡。咁咧，但係佢都唔係話襲擊你嘅，佢只係防衞性嗰種惡咯，或者佢會咁樣咬一咬你，咁就行開 咯。 佢驚咗，但係佢嘅防衞性好強咯。咁但係如果好多糖狗或者我哋都係由細養到大咧，嗰啲 B B 就拎翻嚟嗰啲咧，佢哋就好好嘅，即係啲性格咧，即係好跟你嘅咁。但係佢哋糖狗一樣嘢就好易養嘅，因為佢哋真係小毛病，我好少佢哋話有啲咩事要睇醫生嘅。同埋佢哋食嘢方面，我都其實我哋都冇話一定話唔俾佢食雜食啊。我哋啲煲湯肉又俾佢食，佢哋好多嘢食咗都冇事嘅，唔即係唔使話要咁小心處理，好易養咯。咁我最老嗰兩隻十六七歲走咯，咁我有啲就十都過十歲咯，或者十一二歲走咯。但係佢哋一走，佢哋又唔使點嘥我錢喎。佢哋一病就唔知點解冇好快地就走啦，咁就唔使話又要好多醫療啊乜嘢，有時有啲狗過身都係有啲揾唔到原因嘅，係啊。 同埋咧，我好佩服咧阿林阿麗姐姐同佢媽媽咧，有一樣嘢咧，佢哋咧知道佢哋好忙噶啦，但係其實咧佢哋每一日咧，即如果佢唔需要去到第二度做嘢嘅，即係唔使要飛嘅話咧，佢哋其實都會咧盡翻咧佢哋自己每日夜晚黑咧，佢幾辛苦都好啦，都走去放狗噶。其實我覺得依個活動其實係咪比佢哋更加就即係好似親子咁啊？ 我媽就最錫狗，我媽係就算病啊，天氣幾凍打八號風球都話要出去出去。佢話啲狗咧韞咗成日喺屋企好悶啊。其實屋企咧，因為我有天台咧，佢哋可以喺出邊大小二便嘅，即係就唔使話一定要出街去嘅。咁咧，但係佢話唔得噶，韞咗成日幾屈噶。要出去行一行，就算八號風球咁出去行十分鐘就翻。 因為其實真係佢哋其實咧，依一班狗咧真係係叫做真係寵愛啊。 係啊。 咁我想可唔可以咧？嗱，我知道咧，姐姐咧有一隻咧好特別嘅，好乖嘅。佢咧去邊度都去過TVB 係咪啊？ 去過好多地方啊，去過 TVB 啦，影過寵物雜誌啦，明星狗嚟㗎。 嗰只勁啊，嗰只勁個名都勁啊，你知咩？叫來福啊，來福， 來福，來福。 咁啊，嗯，睇唔睇到啊？佢呢度啦，嗱，一陣間話俾你聽嘅。咁咧，來福嘅身世咧，我就想知道咧，姐姐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佢個身世係點樣嚟㗎？因為佢好似狼狗喎，我覺得。 我哋其實唔知佢身世係點嘅，因為我哋都係執翻嚟。其實人哋執嘅係我媽咪有個朋友咧，佢住西環。咁佢嗰晚咧又係一月，咁咧就walk 2008年一月啊，咁佢 walk 狗。咁咧見到呢只來福咧，就俾人綁喺條燈柱上面，然之後咧就有個牌寫住 Take me home， 咁側邊咧就有包狗糧。咁咧嗰日天氣好凍啊，夜晚咧十度，咁咧變咗佢咧就拎咗佢，等咗佢 call 漁農處，但係其實等咗七八個字都冇人嚟，夜晚十二點嗰啲十二點幾，咁咧但係佢屋企已經住四五百尺啊，有幾隻貓幾隻狗嗰啲，咁佢就話養佢唔掂，咁啊變咗就問我媽可唔可以收留佢咯。咁啊，咁佢嚟咗我哋喎，但系咧佢嚟咗我度，咁啊，大概醫生嗰度打針啊， check 下，咁嗰個醫生睇嗰啲牙就話佢嗰陣時大約十個月大咯。咁就所以而家養佢十年啦，而家十歲啦，2008年到而家十歲啦。 咁但係你七仔有冇啲係有佢特別嘅經歷㗎？可唔可以講下聽下啲特別嘅？ 特別嘅經歷啊！ 即係救佢嗰陣時啲特別經歷。 呢只咯。呢只咪我妈咪救嘅咯，你都知啦，带咗去你度医啦。咁咧，我妈咪行行下街，佢话妈咪都话嗰条街佢平时好少行，佢唔知点解嗰日就心血来潮就兜咗去嗰边，就见到佢坐喺人哋嗰啲官涌街市啊，坐喺人哋啲铺头门口，又系冬天都震震震震震震震。咁我妈仲闹铺头啲人话你点解咁样对只狗啊？唔俾衫佢着啊，唔冻咁由佢坐喺度。咁咧，然之后咧，啲铺头话诶，只狗唔系我哋噶，流浪狗嚟噶。咁咧，佢見到佢咧，佢原來佢坐唔低啊，因為佢 pat pat 爛曬啊。咁樣咧，咁變咗我阿媽咧就唔忍心啦，見到佢咁樣，咁咧走去側邊啲鋪頭買條頸巾，就等佢箍住佢。跟住就話你肯唔肯俾我帶你走啊？咁樣佢又肯喎，又唔惡喎。咁咧就揾條頸巾箍住咁拖住佢，咁又俾抱住佢，因為上的士嚟揾你啊。係 啊，佢嚟到嗰陣時，我真係唔知咧，即係佢唔似話一隻即人哋俗稱嘅叫流浪狗啦。咁其實佢完全係跟人嘅。咁但係咧，依一隻都可以講話俾你聽咧，其實佢哋嚟講咧，本身咧冇諗住會做佢屋企成員嘅，即係諗住啊醫好咗，睇下有冇即係有冇人要啊或者剩嘅。點不知咧，阿林媽媽點不都係唔捨得，都增加埋落嚟一齊做成員。咁但系佢嚟咗之後咧，佢融融洽到啊，同其他 佢好中意同我屋企啲狗玩， 系啊， 同啲細只嗰啲咧，啲小朋友嗰啲四五歲啊嗰啲咧，嗰啲六嗰啲咧，話夜晚咧就遊樂場咁啦，跑嚟跑去，追嚟追去，咬嚟咬去，但系佢就養唔熟都係，佢都係你摸佢咧，佢好有防衞心咯，即系佢又要中意黐住你瞓喎，佢上我床瞓噶噃，佢知道我張床舒服喎。咁咧，然之後瞓牀尾啦，但我有時開頭佢上嚟瞓咧，我啲腳一喐一喐咧，佢就好驚啦，咁啊跳翻落床。咁但係而家咧，我啲腳佢知我都係腳喐啫，唔係踢佢，咁佢就瞓得好穩陣咯。咁啊，佢又好得意喎，但係佢又唔俾我摸咯，成日都唔係點肯俾你摸咯。有嘢食嗰陣時嚟咯，好現實。 唔係，其實佢哋個心咧都會多謝你嘅，因為你起碼俾到佢咧。嗱，諗下而家幾凍嘅天氣，出邊幾多，即係仲係好多啲貓貓狗狗都未有容身嘅地方，你可以都 佢養到佢肥曬啦，靚曬啦，本來皮膚病啊，同埋個 pat pat 爛曬，而家肥曬 啊！好靚女， 本來佢冇呢啲一集集噶嘛，佢沙皮嗰時瘦到冇集皮啊，而家又而家肥曬啦。 所以其實咧，用個愛嘅話咧，佢哋係會知嘅。咁我亦都咧好想咧，即係藉住今次呢個節目啦，就好難得啦。咁啊，我想阿麗姐姐咧喺度咧，同啲即係唔好話主人啦，或者係冇養過狗嘅人咧，真係如果喺街嗰度咧見到佢哋咧，依班唔好話流浪狗，叫社區狗啊，其實佢哋都有地方住，只不過住可能住樓梯底、橋底嘅啫。咁你哋唔好覺得佢哋係咩野狗啊。咁我藉住呢個機會，我想姐姐咧同一同佢哋分享下，其實見到佢哋咧，需唔需要真係咁驚？真係係咪真係要驅趕佢哋咧？甚至乎要真係要揾漁護處嚟捉佢咧？ 我自己覺得咧，你有佢啦，有啲我唔可以去即係令到個每一個人都咁中意狗嘅。咁我亦都見到有啲女仔真係好驚狗嘅，但係如果佢唔係襲擊你啊，咁你咪對佢好啲咯，或者避開佢咯。如果你唔中意佢嘅話，如果你中意佢嘅，咁你咪可以俾少少食物佢食啊。俾佢一個，始終都係一條生命啊！我自己覺得，點解我養咁多流浪狗？因為我只係覺得，仲要我唔醜樣嗰啲唔拎翻嚟，因為我只係覺得靚狗一定有人要，佢可愛活潑咁，但係。佢哋呢啲，如果佢我唔要佢，佢就冇人要佢，要人道毀滅噶啦。咁所以我寧願我救得一條得一條咯。咁所以屋企環境有限啦，我而家七條狗已經好頂籠啦。因為我唔想養到幾百隻嘅時候，我每一隻都 take care 唔到，因為我而家就全部當佢仔仔女女啊。咁樣每一隻都想有充分嘅 take care， 同埋我只只都養到佢哋百年歸老咯。所以嗰時嗰隻沙皮，我就覺得佢已經有皮膚病，又性情又有啲唔係咁容易接近人。如果我唔要佢嘅話，佢就要人道毀滅。所以我都諗到呢方面，就救多一條命得一條命咯。咁就你最緊要就係你唔好去虐待佢。我唔明咧，我唔明點解你要去要襲擊佢咯？我就最憎嗰啲人咯。 即係你可以唔理佢啫嘛，但係你點解要去虐待佢啊？去打佢啊？去踢佢啊？咁你咪由佢咯。即係我就完全係最唔明白，因為我覺得大家要尊重佢都係一條生命，我哋都係一條生命。諗下，如果你俾人踢，你俾人去打嘅時候，會係點咧？係嘛？ 所以咧，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咧，見到佢哋嘅時候咧，你哋唔需要大嗌，唔好踢。頭先阿姐姐都講啦，行過，你唔中意佢唔緊要，但唔好傷害佢哋。咁同埋一樣嘢，我都想講嘅，養得佢，等於阿哥哥咁，我養得佢就一身不氣噶啦。咁所以咧，今日咧，我好多謝阿姐姐今日咧嚟做我個嘉賓啦，亦都俾我嚟探佢屋企啲成員啦。今日嚟緊聖誕啦，我就同大家講聲聖誕快樂。 係啊，支持領養，唔好再買狗啊！ 我哋下星期六再見， 拜拜。